第八回，我佛造经传极乐，观音奉旨上长安。试问禅观参求不入，往往到头虚老，磨砖作镜，积雪为粮，迷了几多年少。毛吞大海，借纳须弥，金色头陀微笑，悟时超十地三圣，凝滞了四生六道。谁听得绝响崖前无音树下，杜于一声春晓，凿溪路险，旧岭云深，此处故人阴窑，千丈冰崖五叶连开，古殿连垂香鸟。那时节石破源流，便见龙王三宝。这一篇词名苏武曼，画表我佛如来辞别了玉帝，回至灵音宝刹，但见那三千诸佛、五百阿罗、八大金刚、无边菩萨，一个个都执着撞攀宝盖、一宝鲜花，摆列在灵山仙境婆娑双林之下接应。如来驾住祥云，对众道：“我以甚深般若遍观三界，根本性缘毕竟寂灭，同虚空相一无所有，天福乖吼世事末时，名生死时法相如是。”说罢放舍利之光，满空有白虹四十二道，南北通连，大众见了归身礼拜。少卿间具庆云彩物，登上品莲台，端然坐下。那三千诸佛、五百罗汉、八金刚、四菩萨合掌近前礼毕，问曰：“闹天宫搅乱蟠桃者何也？”如来道：“那厮乃花果山产的一妖猴，罪恶滔天，不可名状，盖天神将俱莫能降服，随二郎捉获，老君用火锻炼，亦莫能伤损。我去时正在雷将中间，扬威耀武，卖弄精神，被我止住宾格，问他来历，他言有神通会变化，又驾筋斗云一去十万八千里，我与他打个赌债，他出不得我手，却将他一把抓住，直化五行山，风压他在那里。玉帝大开金阙瑶宫，请我做了首席，立安天大会谢我，却方辞驾而回。”大众听言喜悦，几口称扬，谢罢，各分班而退，各执乃是，共乐天真。果然是瑞霭漫天珠，红光拥世尊，西方称第一，无相法王门，常见玄元现果，麋鹿衔花，青鸾舞彩凤鸣，灵龟捧寿，仙鹤银指，方祥净土指缘，受用龙宫法界，日日开花，时时果熟，习净归真，参禅果正，不灭不生，不增不减，烟霞飘渺随来往，寒暑无侵不忌年。诗曰：“去来自在任悠游，也无恐怖也无愁，极乐场中俱坦荡，大千之处莫春秋。”佛祖居于灵山大雷音宝刹之间。一日，幻具诸佛、阿罗、揭谛、菩萨、金刚、比丘僧、你等众曰：“自服成缘安天之后， 我处不知年月，料凡间有半千年矣。今值孟秋望日，我有一宝盆，盆中俱设百样奇华，千般异国等物，与汝等享此鱼兰盆会，如何？盖众一个个合掌，礼佛三匝领会。如来却将宝盆中花果品物，着阿罗捧定，着迦叶布散，大众感激，各献诗深写。佛师曰：福星光耀世尊前，福纳弥深远更绵，福德无疆同地久，福缘有庆与天连，福田广众年年盛，福海宏深岁岁坚，福满乾坤多福音，福增无量永周全。陆氏曰：陆虫如山采凤鸣，陆随时态助长庚，陆天万湖深康健，陆享千钟是太平，陆奉齐天还永固，陆明四海更澄清，陆恩远济多瞻仰，陆觉无边万国荣。寿师曰：寿星献彩对如来，寿玉光华自此开，寿果满盘生瑞霭，寿花新彩插莲台，寿诗清雅多奇妙，寿曲调音暗美才，寿命延长同日月，寿如山海更悠哉。众菩萨献毕，因请如来明示根本，直解源流。那如来微开善口，敷衍大法，宣扬正果，讲的是三圣妙典、五蕴楞严，但见那天龙围绕，花雨缤纷，正是禅心朗照千江月，真性清寒万里天。如来讲罢，对众言曰：我观四大部洲，众生善恶各方不一，东胜神州者，敬天离地，心爽气平，北距泸州者，虽好杀生，只因虎口，性捉禽鼠，无多作践。我犀牛贺州者，不贪不杀，养气潜灵，虽无上真，人人固受。但那南禅不周者，贪淫乐祸，多杀多争，正所谓口舌凶肠，是非恶海。我今有三藏真经，可以劝人为善。诸菩萨闻言，合掌皈依，向佛前问曰：如来有哪三藏真经？如来曰：我有法一藏谈天，论一藏说地，经一藏度鬼，三藏共计三十五部，该一万五千一百四十四卷，乃是修真之经，正善之门，我待要送上东土，颇耐那方众生愚蠢毁谤真言，不失我法门之旨要，怠慢了瑜伽之正宗，怎么得有一个有法力去东土寻一个善信，叫他苦力千山寻经万水，到我处求取真经，永传东土，劝化众生，却乃是个山大的福缘，海深的善庆，谁肯去走一遭来？当有观音菩萨行进莲台，礼佛三匝道，弟子不才，愿上东土寻一个取经人来也。 注重抬头观看那菩萨，李元四德智满金身，璎珞垂珠翠，香环结宝明，乌云巧蝶盘龙髻，袖带轻飘彩凤翎，碧玉纽，素袍罗，祥光笼罩，锦绒裙，金络锁，锐气遮盈，眉如小月，眼似双星，玉面天生喜，朱唇一点红，净瓶甘露年年成，斜插垂柳岁岁青，解八难度群生，大慈莲故镇泰山，居南海救苦寻生，万称万应千圣千灵，兰心心紫竹，慧性爱相疼，他是洛家山上慈悲主，朝阴洞里活观音。如来见了，心中大喜道：别个事也去不得，须是观音尊者神通广大，方可去得。菩萨道：弟子次去东土，有甚言语吩咐？如来道： 这一去要踏看路道，不许在霄汉中行，须是要半云半雾，目过山水，尽记成途远近之术，叮咛那取经人，但恐善信难行。我与你五件宝贝，即命婀娜、迦叶取出锦兰袈裟一领，九环锡杖一根，对菩萨言曰：这袈裟锡杖可与那取经人亲友，若肯艰辛来此，穿我的袈裟免坠轮回，持我的锡杖不遭毒害。这菩萨皈依拜领，如来又取出三个箍，递与菩萨道：此宝唤作紧箍，虽是一样三个，但只是用个不同。我有金锦禁的咒语三篇，假若路上撞见神通广大的妖魔，你须是劝他学好，跟那取经人做个徒弟，他若不服使唤，可将此箍与他戴在头上，自然见肉生根。各以所用的咒语念一念，眼胀头痛，脑门结裂，管教他入我门来。那菩萨闻言，踊跃作礼而退，即唤晦暗行者随行。那晦暗是一条混铁棍，重有千斤，只在菩萨左右，做一个降魔的大力士。菩萨遂将锦兰袈裟做一个包裹，令他背了。菩萨将金箍藏了，执了锡杖，静下灵闪。这一去有分教，佛子还来归本院，金蝉长老果旃檀。那菩萨到山脚下，由玉真观金顶大仙在观门首接主，请菩萨献茶。菩萨不敢久停，曰：今领如来法旨，上东土寻取经人去。大仙道：取经人几时访到？菩萨道：未定，约莫二三年间，或可至此。遂辞了大仙，半云半雾，约计成途。有诗为证，诗曰：万思相寻自不言，却与谁得亦难全，求人忽若魂如此，是我平生其偶然。传道有方成妄语，说明无信也虚传。愿倾肝胆寻相识，料想前头必有缘。师徒二人正走间，忽然见弱水三千， 乃是流沙河界。菩萨道： 徒弟呀，此处确实难行，取经人着骨凡胎如何得度？ 慧岸道：师父，你看河有多宽。那菩萨停立云步看时，只见东连沙起，西抵柱翻，南达乌葛，北通达旦，近过有800里遥，上下有1000万里远。水流疑似地翻身，浪滚却如山耸背，洋洋浩浩，脉脉茫茫，10里遥闻万丈红，仙茶难到此，莲叶莫能抚，衰草斜阳流曲浦，黄云影日暗长底，哪里得客商来往，何曾有鱼叟依袭，平沙无雁落，远岸有猿啼，只是红了花繁之景色，白贫相喜任依依。菩萨正然点看，只见那河中泼辣一声响亮，水波里跳出个妖魔来，十分丑恶。他生得青不青，黑不黑，晦气色脸，长不长，短不短，赤脚金躯，眼光闪烁，好似灶底双灯，口角压叉，就如涂家火钵，獠牙撑剑刃，红发乱蓬松，一声叱咤如雷吼，双脚奔波似滚风。那怪物手执一根宝杖，走上岸就捉菩萨，却被晦暗至魂铁棒挡住，喝声休走。那怪物就持宝杖来迎，两个在流沙河边，这一场恶杀真个惊人。木叉魂铁棒，护法显神通，怪物降妖杖，努力逞英雄，双条银蟒河边舞，一对神僧岸上冲。那一个威震流沙施本事，这一个力保观音建大功，那一个翻波月浪，这一个吐雾喷风。翻波月浪乾坤暗，吐雾喷风日月昏。那个降妖杖好似应出山的白虎，这个混铁棒却就如卧倒的黄龙。那个石匠来寻蛇拨草，这个丢开去扑药分松，只杀得昏漠漠，星辰灿烂，雾腾腾，天地朦胧。那个久住若水为他狠，这个初出灵山第一功。他两个来来往往站上数十合，不分胜负。那怪物架住了铁棒道： 你是哪里的和尚，敢来与我抵敌？ 木叉道： 我是托塔天王二太子木叉晦暗行者，今把我师父往东土寻取经人去，你是何怪，敢大胆阻路？ 那怪方才醒悟道： 我记得你跟南海观音在紫竹林中修行，你为何来此？ 木吒道： 那岸上不是我师父。 怪物闻言连声诺诺，收了宝杖，让木吒揪了去，见观音那头下拜，告道： 菩萨，恕我之罪，待我速告，我不是妖邪，我是凌霄殿下是栾玉的卷帘大将，只因在蟠桃会上失手打碎了玻璃盏，玉帝把我打了800，贬下界来，变得这般模样，又叫7日一次将飞剑来穿我胸胁100余下方回，故此这般苦恼。没奈何饥寒难忍，3-2日间出波涛寻一行人使用，不期今日无知，冲撞了大慈菩萨， 菩萨道：“你在天有罪，既贬下来，今又这等伤生，正所谓罪上加罪。我今领了佛旨，上东土寻取经人，你何不入我门来，皈依善果，跟那取经人做个徒弟，上西天拜佛求经。我叫飞剑不来穿你，那时节功成年罪，负你本职，心下如何？”那怪道：“我愿归正果。”又向前道：“菩萨，我在此间吃人无数，向来有几次取经人来，都被我吃了，凡吃的人头抛落流沙，竟沉水底。这个水鹅毛不能浮，唯有九个取经人的骷髅浮在水面，再不能沉。我以为异物，将锁穿在一处，闲时拿来玩耍，这取但恐取经人不得到此，却不是反误了我的前程也。”菩萨曰：“岂有不道之理？你可将骷髅挂在头顶上，等候取经人，自有用处。”既然如此，愿领教诲。菩萨方与他摩顶受戒，指沙为姓，就姓了沙，起个法名叫做沙悟净。当时入了沙门，送菩萨过了河，他洗心涤虑，再不伤生，专等取经人。菩萨与他别了，同木扎紧奔动土，行了多时，又见一座高山，山上有恶气遮满，不能不上。正欲驾云过山，不觉狂风起住，又闪上一妖魔，他生性又甚凶险。但见那卷脏莲蓬吊搭嘴，耳如蒲扇显金睛，摇牙锋利如钢锉，长嘴张开似火盆，金盔锦系塞边带，勒甲丝绦莽退鳞，手执钉耙龙探爪，腰胯弯弓月半轮，九九威风七太岁，昂昂志气压天神。他撞上来，不分好歹，望菩萨举钉耙救助，被木扎行者挡住，大喝一声道：“那泼怪，休得无礼，砍棒！”妖魔道：“这和尚不知死活，砍拔！”两个在山底下一冲一撞，赌斗输赢，真个好杀。妖魔凶猛，晦暗威能，铁棒分心倒，钉耙劈面迎。波土扬尘天地暗，飞沙走石鬼神惊。九尺耙光耀耀，双环响亮，一条棒黑悠悠，两手飞腾。这个是天王太子，那个是元帅精灵，一个在普陀为护法，一个在山洞做妖精。这场相遇争高下，不知哪个归输哪个赢。他两个正杀到好处，观世音在半空中抛下莲花，隔开八丈，怪物见了心惊，便问：“你是哪里的和尚？敢弄什么眼前花哄我？”木扎道：“我把你个肉眼凡胎的泼布，我是南海菩萨的徒弟，这是我师父抛来的莲花，你也不认得哩？”那怪物道：“南海菩萨可是扫三灾救八难的观世音吗？”木扎道：“不是他是谁？”怪物撇了钉耙，那头下离道：“老兄，菩萨在哪里？麻烦你引荐引荐。”木扎仰面直道：“那不是。”怪物朝上磕头，厉声高叫道：“ 菩萨，菩萨恕罪，恕罪。 观音按下云头前来问道，你是哪里成精的野猪？何方作怪的老智，敢在此间挡我？那怪物道， 我不是野猪，亦不是老智，我本是天河里的天蓬元帅，只因带酒戏弄嫦娥，玉帝把我打了2000锤，便下尘凡，一灵真性竟来夺舍投胎，不期错了道路，投在个母猪胎里，变得这般模样。是我咬杀母猪，渴死群志，在此处占了山场，吃人多日，不及撞着菩萨，万望拔救拔救。 菩萨道，此山叫做什么山？ 怪物道，叫做福灵山，山中有一洞叫做云栈洞，洞里原有个栾二姐，她见我有些武艺，招我做了家长，又唤作倒扎门，不上一年她死了，将一洞的家当尽归我受用，在此日久年深，没有个缠身的勾当，只是以本等持人多日，万望菩萨恕罪。 菩萨道，古人云，若要有前程，莫做没前程，你既上界违法，今又不改凶行，伤生造孽，却不是二罪俱罚。 那怪物道，前程前程，若依你叫我磕风，常言道，依着官法打杀，依着佛法恶杀，去也去也，还不如捉个行人肥腻腻的吃他家娘，管什么二罪三罪千罪万罪。 菩萨道，人有善缘，天必从之，汝等肯归依正果，自有养身之处，事有五谷，尽能济饥，为何吃人夺日？怪物闻言似梦方觉，向菩萨施礼道， 我欲从政，奈何获罪于天，无所导也。 菩萨道，伯领了佛旨，上东土寻取经人，你可跟他做个徒弟，往西天走一遭来，将功折罪，管教你脱离灾障。 那怪物满口道，愿随愿随。 菩萨才与他摩顶受戒，只身为姓，就姓了猪，替他起一个法名，叫做猪悟能，遂此领命归真，持斋拔素，断绝了五荤三宴，专候那取经人。 菩萨却与木吒辞了悟能，半星云雾前来，正走出，只见空中有一条玉龙叫唤。菩萨近前问曰， 你是何龙，在此受罪？ 那龙道， 我是西海龙王敖润之子，因纵火烧了殿上明珠，我父王表奏天庭，搞了忤逆，玉帝把我吊在空中打了300，不是遭诛，望菩萨搭救搭救。 观音闻言，即与木吒撞上南天门里，早有秋张二天师接着问道，何往？ 菩萨道，贫僧要见玉帝一面。 二天师急忙上奏，玉帝遂下殿迎接。菩萨上前礼毕道， 贫僧领佛旨上东土寻取经人，路遇孽龙悬吊，特来启奏，饶他性命，赐予贫僧，叫他与取经人做个脚力。 玉帝闻言，即传旨赦宥，差天将解放，送与菩萨，菩萨谢恩而出。这小龙叩头谢活命之恩，听从菩萨使唤，菩萨把他送在深涧之中，只等取经人来，变作白马， 上西方立功。小龙领命前身不提，菩萨带以木扎行者过了此山，又奔东土。行不多时，忽见金光万道，锐气千条。木扎道：“师父，那放光之处乃是五行山了，见有如来的压帖在那里。”菩萨道：“此却是那扰乱蟠桃会、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，今乃压在此也。”木扎道：“正是，正是。”师徒俱上山来，观看帖子，乃是俺妈尼巴咪哄六字真言。菩萨看罢，叹息不已，作诗一首，诗曰：“勘探妖猴不奉公，当年狂妄逞英雄，其心扰乱蟠桃会，大胆私行都率公。十万军中无敌手，九重天上有威风。自遭我佛如来困，何日书身在闲宫。”师徒们正说话处，早惊动了那大圣。大圣在山根下高叫道：“ 是哪个在山上吟诗，揭我的短肋？” 菩萨闻言，竟下山来寻看，只见那石崖之下有土地山神监押大圣的天将，都来拜接了菩萨，迎至那大圣面前。看时，他原来压于石峡之中，口能言，身不能动。菩萨道：“姓孙的，你认得我吗？”大圣睁开火眼金睛，点着头高叫道：“ 哈哈，我怎么不认识你？你好的是那南海普陀洛迦山救苦救难大慈大悲南无观世音菩萨，常看顾，常看顾。我在此度日如年，更无一个相知的来看我一看，你从哪里来也？” 菩萨道：“我奉佛旨上东土寻取经人去，从此经过，特留残部看你。”大圣道：“ 哼，如来哄了我，把我压在此山500余年了，不能斩正，万望菩萨方便一二，救我老孙一救。” 菩萨道：“你这厮罪业弥深，救你出来，恐你又生祸害，反为不美。”大圣道：“ 我已知悔了，但愿大慈悲指条门路，情愿修行。” 这才是人心生一念，天地尽皆知，善恶若无报，乾坤必有私。 那菩萨闻得此言，满心欢喜，对大圣道：“圣经云，出其言善，则千里之外应之；出其言不善，则千里之外为之。你既有此心，带我到了东土大唐国，寻一个取经的人来，叫他救你，你可跟他做个徒弟，禀教加持，若我佛门再修正果，如何？” 大圣声声道：“ 愿去，愿去。” 菩萨道：“既有善果，我与你起个法名。”大圣道：“ 我已有名了，叫做孙悟空。” 菩萨又喜道：“呵呵，我前面也有二人归降，正是戊子排行，你今也是戊子，却与他相合，甚好甚好，这等也不消叮嘱，我去也。” 那大圣见性明星归佛教，这菩萨留情在意访神僧，他与木扎离了此处，一直东来，不一日就到了长安大唐国， 敛物收云，师徒们便做两个借赖游僧入长安里，早不觉天晚，行至大市街旁，见一座土地神寺，二人进驻，唬得那土地心慌，鬼兵胆战，知是菩萨 叩头接住。那土地又急跑报于城隍，设令挤满长安各庙神邸，都知是菩萨参见告道：“ 菩萨，恕众神皆持之罪。” 菩萨道：“汝等切不可走漏一毫消息，我奉佛旨特来此处寻往取经人，借你庙宇全住几日，待访着真僧即回。”众神各归本处，把个土地赶在城隍庙里暂住。他师徒们隐遁真行，毕竟不知寻出哪个取经人来，且听下回分解。